雷猛把腿收回去，老老实实地放好，正襟危坐，不想让安哲臣看出他还有其他的伤。安哲臣收好药箱，回过头扫到他的坐姿，倒也是没有怀疑，只是笑得有点奇怪。 雷子，这才多久没见，你跟安哥玩这一出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？ 哪回见雷猛不是没骨头睡得歪着倒着，这什么时候这么规矩过呀？安哲臣只当他是经了事儿，懂事儿了，没往他的伤上想。雷猛神色一松，软软的靠在车门上。 哎呦，安哥你可别逗我了，我这不是怕你骂我没规矩吗？ 我什么时候骂过你？是不是叔叔骂你了？ 啊？什么？他没事骂我干什么？ 雷猛有点莫名其妙。 雷子，对不起，我听说爷爷去世了，你小叔又把持着公司不让你掌权，这段时间肯定过得很煎熬吧。 安哲臣说着话，伸手就把雷猛搂到了怀里，手有一下没一下的拍着他的后背安慰。这可就苦了雷猛了，痛得他一抽一抽的，又不敢哼出声，不太自在的推开安哲臣笑道： 安哥你这话说的又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儿，把持两个字儿真是太严重了，他就是不让我回公司，也没有别的地方苛责我，再说了我又不是小孩，他还能虐待我呀？ 是不会，那肯定也没你爷在的时候过得好了。你不用跟安哥面前装，有什么委屈尽管跟安哥说，我回来了就不打算让你受委屈，是你的肯定一样一样的给你讨回来，相信安哥，知道吗？ 安哲臣想伸手来捏雷蒙的脸，幸好被他提前意识到，不动声色地躲开了他的手。安哲臣有点不太高兴了，但是没有表现出来，见雷猛排斥他的靠近，也没有再进一步的动手动脚了，随便的闲聊起别的。 我接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爷爷的葬礼之后，那时候正好有很重要的合同要签，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赶回来，你不怪安哥吧？ 怪不上。哎，安哥，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，我听说你不是下个月回来吗？怎么给提前了？而且这条道好像不是机场的道。 所以说我俩有缘分是不是？我怕你被人欺负，就想着早点回来。京城没有合适的航班，我做到临时，让陈记安排了司机来接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什么，你刚回来，公司肯定有一堆事等着你呢，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这点伤我自己就行。 雷蒙算准了时间，车刚停稳就拉开车门下了车。 我的妈呀，安哲臣也不知道在国外吃了什么鬼东西，这次回来哪儿都不对劲，眼睛长我身上似的不说，动不动就想往我身上招呼，是有多急啊。 雷猛这个人虽然也爱玩，不过从来不乱来男男关系，从他知道自己的性向开始就没有打算跟哪个男人上床，说不清楚是为什么，可能他这个人眼光比较高吧，就跟沈浩说的那样，他这辈子注定了孤家寡人一个，没有人能入得了他的眼。安哲臣有两个月没有见雷猛了，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哪肯放过机会啊，跟着他后面就追了出来，没两步便扣住了他的手。 雷子你跑什么啊？安哥还能吃了你？受伤了听话一点，安哥陪你进去。 这比被吃了还难受。 太过于露骨的眼神让雷猛觉得自己跟架在火上的烤全羊一样，这说不好什么时候就被人撕走了一条腿，削走了一块肉的。 安哥，我是真的不想耽误你的时间，更何况小伤不碍事儿，你还是先把你的车修修吧，算我账上，今天日出算我不对。 这么跟安哥说话就见外了， 安哥还能要你帮着修车？ 不是，安哥，我是说， 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先处理伤口，再去给我做个全身检查。我可不想还有哪里伤了是我不知道的。 他的人他自然得保护好了，这到吃的时候才能安心啊。安哲臣跟京城的那帮太子爷不太一样，或者说又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他自己比较有能力，早早地接手了家里的公司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也玩也闹，但别人尊重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实力，而不是他的后台。雷猛就不同了，别人怕他完全是因为他是雷家的少爷，跟他自己的能力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话说他也没啥能力呀。雷猛知道拒绝不了安哲臣，便由着他搀扶着自己进了急诊。都是些皮外伤，说严重也不严重，说不严重那也大意不得，得打针还开了一堆的药。等着拿报告单的时候，雷猛借口去了一个厕所，然后顺着人流就溜了。他不可能在这里跟安哲臣耗时间，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呢。后背擦破了一大块皮，小护士呢可能是见他长得好看，洗伤口的时候比安哲臣还要温柔，他也没有受多少的罪。上药包好伤口之后，安哲臣也没有看出来，不过也幸好他外套比较好，血水也没渗出来。 T 恤被护士拿剪刀给剪了，他身上就套了毛衣加上外套，外套上裹了一层灰，加上被他撕烂的裤腿，雷少爷现在的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不过雷猛顾不得这个形象这回事儿，现在对他来说萧炎的命更加重要一点。在医院的后门拦了一辆出租车，上车的时候司机一直拿着眼神瞄他，瞄的雷猛浑身不得劲儿，抽出大红章就拍给他说道， 别瞧了，刚骑车摔了一跤，赶时间，你开着，我慢慢跟你讲。 司机这才发动车子开出去。 我跟你说，也就我胆子大敢上前来载你，要不然你说不好都打不到车。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 雷猛哭笑不得。雷猛觉得他还行，虽然裤腿破了，衣服上有点灰，但不至于像什么十恶不赦的臭流氓吧？怎么可能有人会拒载他呢？ 哎呀，这算好的，你这种少爷怕是背后都跟着仇家，又是这样一身，谁敢惹祸上身呢？ 雷猛急了， 你怎么知道我是少爷？ 不是吗？就你那手表还有衣服手机哪里都像啊，就算不是也肯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肯定不住这附近。 雷猛这才想起来，这不是在城区，这里已经属于偏远村镇的范畴，村门朴实，可能很少见过打架斗殴满身血的。 不，我就住这附近，荒山。师傅你开快点，我赶时间。 你要去荒山？那里可什么也没有，你不要命了？ 不要了，反正说不好就被仇家砍了，或者被不怀好意的人绑了，还不如去荒山去搏一把。 一听就是假的话，偏偏师傅就信了，愣是吓得说不出话来，不过车速倒是快了跟逃难似的，舍得雷蒙好笑，不过眼下他有点笑不出来。安哲臣第三个电话进来的时候，雷猛接了。 安哥，对不住啊，我还有点急事儿，我就不劳烦你了。等回去以后，我请你喝酒。 你以为就一顿酒就能让我消气？ 那就两顿，你说了算，三顿也行。 雷子，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要不然你就做好承受我怒气的准备。 安哲臣不是那种会讨好欢心对象的人， 对雷蒙已经算是很有耐心了。几年了，他说不清楚，这次他觉得时机到了，是他出手的机会了。没想到雷蒙，他喵的，还跑了。